奔流。

整个深深里面。我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。全像个深深的 baby，

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。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，请给我一个拥抱，不要拒绝我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种种伤心的往事已不堪诉说。如果不愿想起，也不为了隐藏过错。谢谢你曾经爱我，真相同的情感可会在我的，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如何被爱过。谢谢你曾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拖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黄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。 热情走路

装饰，自然是我的本领。我知我不可思议，你不知这么反应。别神经兮兮，牵动向西，你有感觉就开始说。